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北京news最快乐哟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妙福珠宝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妙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首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之前，要首先祝在听广播的各位，祝你中秋节快乐。 我是黑龙江人，今天中秋节先回去，然后把父母接过来到这边来过。我家乡的味道就是沃野千里上面收获的季节，金黄的大豆啊、麦穗啊、玉米啊成熟了，就很漂亮。 我好有4-5年没回去了，最深的印象还是走之前的那么一种。 觉得好像时间越长越会有，像我在国内过中秋也不会想到要专门去买月饼吃，但上个礼拜我们一群同学就跑到法拉盛买月饼吃了。 世界再大也比不上家里的小团圆，中秋佳节，欢迎你在此刻通过音乐送给家人一份月圆花好的祝福。你的故事我的歌，中秋节特别节目正在直播。 中秋节特别节目在今天为你特别呈现，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刻通过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曲，通过中秋这样的祝福和想念送给家人。我知道也许你很忙，也许没有办法在此刻跟家人团聚，但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依旧可以通过音乐来送出这样的一份祝福。今天的特别节目开场，先来听到大清点播送给家人的一份花好月圆夜，来自任贤齐杨千嬅。 桂花好艳丹飞，谁在窗呀窗忽冷春意笑或美，最憎你呀你错枪飞吻接落地，上青天宫阙中点醒你，凭圆月好照照难理，一对鸳鸯水里戏，圆月高照美上你，此爱不要实习气，正等你天再去遁地，残花好年月弯弯不还把戏，把酒将天吻， 把酒将天吻， 花开喜风云， 花开喜风云， 好时候地抱玉人，心中人，凭圆月好照照万里，一对鸳鸯水里戏，圆月高照美上你，痴爱不要实习记，正等你呀你，飞天再去遁地，寻花好年月弯弯 最近我们通过公众平台呢，也通过节目的直播，向很多朋友征集来了在中秋节送给家人的祝福。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将采取了一段留言一段有声来信的形式，来为各位已经报名给家人送出祝福的那些朋友们，争取把你们的留言全部都念出来。我们首先先来听到一封有声来信。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小豌豆，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我想点一首《但愿人长久》，送给所有因为工作原因或者因为生活远在他乡不能陪伴家人度过中秋节的你们。希望所有的人今天都有我的祝福相伴。 这段有声来信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小豌豆，希望家人能够中秋节快乐，也要点播一首《但愿人长久》。那么同时在今天节目里面，还有一位朋友也同样点播了这首歌，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雨香。他在今天早上给我留言说呢，最近一直在各大医院奔波，虽然很累，但很幸运的是家人都很康复得很好，而且这段时间也更加深深地感受到了家人的重要，健康的重要。中秋是团圆的日子，能够跟着家人一起就是一种幸福了。所以此刻也想在节目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希望我最爱的家人永远健康平安，爱你们。远在他乡的你呢，也不要孤单，有姐姐在陪你，早点回来。也想在节目中点播《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希望家人能够在一起长长久久。12:06为你送上来自小豌豆和雨香同时点播的一首中秋祝愿。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不管你想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把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谁，他都会在今天这个节日，中秋节，我们的传统节日，显得极为的特殊和温暖。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呢，一起来点播一首歌，送出你的一份中秋祝愿。我刚刚看到在平台上风吹麦浪，他说中秋节我也回不去了，今天呢也想为我的爸爸妈妈点一首歌曲，祝他们身体健康，健康幸福。还有一位朋友是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提前预定了今天要播放的一首歌，来自归去来兮。他说前段时间北京的傍晚晚霞实在是太美了，但是因为要上瑜伽课，所以我只能在朋友圈来欣赏了，所幸进入到夜晚之后还可以欣赏到彩云追月的那一种美丽。晚上听音乐的时候听到了各种各样版本的彩云追月，里面有民乐，有钢琴曲，有独唱，有和声。中秋团圆佳节，月到此时分外明。无论你是否团圆，天涯共此时。今天也想在节目中点播一首歌，来自归去来兮，想要跟大家分享爱戴的这个版本《彩云追月》，用这样的歌曲来祝大家中秋快乐，也希望我们在音乐中心与心之间能够有一个团圆的味道。 弯弯雨衣夜轻舞，月光伴清风，月色更朦胧，倒影无从他面容。悠悠身影影踪，点点相思依旧，月色似丝旧人。 追着夜而走，遥望

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我们来看看此刻在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朋友们，比如说海风、雨香、归去来兮、北京劳尔、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明雪，还有 Lord 风吹麦浪以及 Robia。 好多朋友都已经过来了，如果说今天没有时间把你播放的歌曲播放出来的话也没有关系，至少可以在节目直播当中来把你的这一份中秋祝福来念出来。所以不管你在做什么，此刻都欢迎你通过车载收音机或者是下载蜻蜓 FM 听听 FM， 找到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今天9月24号的中秋节特别节目，听听来自四面八方对于家人们的祝福吧。比如说海风特别可爱，他说哎呀，刚刚听到这个带月亮的歌都被点得差不多了，想点播一首月亮之上送给雨香，加油，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清茶苦酒也给我留言说，今天呢是像模像样的第一次过中秋节，和家人一起去爬塔山了，去了四次塔山，今天是最开心的一次，爬到了山顶，而且还看到了日出，真的是超级开心。他没有想到原来日出会这么的快，原来美好的瞬间是这么的难以留住，也希望家人能够平平安安，能够健康。还有 Lord，他在今天不能跟家人团聚，要上班，他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大过节的要值班，没有办法团聚了，心里面挺难受的，此刻也想通过节目想给在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各位朋友点播一首城里的月光，也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家人，尽管我不能回去，但是我希望这段音乐能够传到你们的耳边，好像我就在眼前一样。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我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知道灵犀。

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傍晚，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紧紧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傍晚，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月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月傍晚。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我多么希望这首歌曲就像我来到你面前来陪你一起来听，能够给你一个这样的来自音乐的怀抱。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9月24号中秋节的特别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送给你的家人，送给你的亲人，即便你没有办法跟他们团聚，至少也让他们听到你在音乐当中的祝福。下面的这段留言很简单但是也很温暖，这是来自宋丽，她说老公呢是服务行业，是做厨师的，今天是肯定要上班的啦，所以很没办法，也要在节目中送他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的经典版本包括很多人都已经演唱过了，而在此刻我想要为宋丽挑选的是来自张国荣的一版。我们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前面的一段前奏，一段合唱，是曾经在某次的演唱会上全场所有的歌迷对张国荣唱的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片段。当时张国荣先生非常的感动，所以把这段录音留下来，专门放在了自己的专辑里面，又对于这首歌曲有一个重新的改编。

你的故事我的歌中秋节特别节目正在直播。你还记得你家乡的味道吗？你还记得你上一次从家里面出来到外地的时候，父母都对你说了什么吗？你还记得上一次拿着一把小刀把一个月饼分成六块分成八块然后在饭桌上分给弟弟妹妹的场景吗？这些如果不提的话，可能平常生活当中都很难去想到，但是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这样的画面在一幕幕的重现。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光是来点歌，在下方的功能栏点击974听广播，你依旧可以把此刻节目的直播通过微信通过手机分享给你的家人，让他们也听到你在节目当中送出的这一份祝福。下面这段留言是来自午后雪碧，他在公众平台上说想要点播一首王菲当时的月亮。工作之后离家是越来越远了，以前不怎么在意中秋节，以为就是家人找一个理由团聚吃饭什么的，但是现在到了外地之后才发现吃一顿饭是那么的奢侈。本来这样的节日是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姐，如今在北京工作，要跟她一起庆祝的，但是在今年的中秋节小假期，前两天我刚刚听说她的感情经历了一些波折，目前处于一个分手分离的状态，所以这几天我也没有忙别的，我就陪着他来安慰他。一生只钟情于一个人真的真的很难，月有阴晴圆缺，但是我希望人只有合欢没有悲离。12:47，来自午后雪碧想要送给堂姐的一首歌，希望她能够早日走出阴霾，当时的月亮。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这里，你头。 不需要太过于纠结在中秋节要给家人送一首什么样特殊的歌曲，当你想到家人的时候，你脑海里面浮现出的第一首歌可能就是最适合的。下面我们进入有声来信环节，听听一份来自声音的祝福。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主持人好，中秋节到了，在这儿呢，我想点一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送给我自己和我自己的爱人。我们原本打算中秋节一起出去玩，但是因为突发情况，现在旅行的计划泡汤了。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每年都出去玩，开开心心。 来自刚刚的 C37-1，他说想要给自己和爱人点播一首《旅行的意义》，因为突发情况呢，中秋假期的旅行计划泡汤了。只希望之后能有机会把这首歌送给你。12:52，《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 节目的结尾我们再来念念一些留言吧。比如说平台上的我再想想，他说中秋节高中到大学已经很久没有陪伴家人一起度过了，特别怀念小时候一家人能够吃团圆饭，一起唠嗑，一起吃月饼，晚上呢一起去看村里面的河灯。如今上了大学，包括我的弟弟也上了初中，家里面只剩了爸爸妈妈两个人，突然想不明白为什么长了这么大这么久出来上学，难道只是为了离家越来越远吗？可能现在以为是大三了吧，和小伙伴们谈论的都是以后应该怎么怎么样，现实越来越现实，生活越来越近，希望以后的我能够真的常陪伴在家人身边，能够让家人永远开心快乐。12:56，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也要在节目的尾声再一次祝各位中秋节快乐， 祝福祖国，喜迎国庆。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9月26晚，惊艳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